汉书卷六十三，五五子传第三十三。孝武皇帝六男，魏皇后生立太子，赵婕妤生孝昭帝，王夫人生齐怀王弘，李姬生燕腊王旦，广陵厉王须，李夫人生昌邑哀王伯。立太子惧，元寿元年立为皇太子，年七岁矣。初，上年二十九乃得太子，甚喜。为立梅，使东方朔梅高作梅柱。少壮，赵寿公羊春秋，又从峡丘江公受谷梁。籍贯旧宫，上位立博望院，使通宾客，从其所好，故多以异端进者。元鼎四年，纳始良帝，产子男晋，号曰始皇孙。武帝末，魏后宠衰，江充用事。充与太子及卫士有隙，恐伤宴驾后为太子所诛，会巫蛊事起，充因此为奸。是时上春秋高，亦多所悟，以为左右皆为古道著祖，穷至其事。丞相公孙贺父子杨时、朱翊公主及皇后弟子长平侯魏抗皆作诸，与在公孙贺江充传。充典制巫蛊，既知上意，白言宫中有蛊器，入宫至省中，坏御座绝地。上使暗道侯韩岳、御史张贡、黄门苏文等助充，充遂至太子宫绝谷，得同牧人，时上级避属甘泉宫，独皇后太子在。太子召问少妇实德，德俱为师父病诸，因谓太子曰：“前丞相父子两公主及卫士皆作此，今巫与使者绝地得争艳，不知巫治之也，将实有也，吾以自明，可矫以节收补充等细欲，穷至其奸诈。且上级在甘泉，皇后及佳丽请问皆不报，尚存亡未可知，而奸臣如此，太子将不念秦扶苏事也？”太子即然得言。征和二年七月壬午，乃使客为使者收补充等。暗道侯岳疑使者有诈，不肯受诏，客格杀岳。御史张贡披疮突亡，自归甘泉。太子使舍人吴居符节夜入未央宫殿长秋门，因常遇以华拒白皇后，发中旧车在舍室，出武库兵发长乐宫位，告令百官曰：“将充反。”乃斩充以训，至胡屋上林中，遂步兵客为将帅，与丞相刘屈礼等战。长安中扰乱，言太子反，已故众不肯复，太子兵败，亡不得。赏怒甚，群下忧惧，不知所出。胡官三老茂上书曰：“ 臣闻父者由天，母者由地，子由万物也，故天平地安，阴阳和调，物乃茂成。父慈母爱，世家之重，子乃孝顺。阴阳不和，则万物夭伤，父子不和，则世家丧亡。故父不父，则子不子；君不君，则臣不臣。虽有粟，吾岂得而食诸？昔者愚顺，孝之至也，而不重于骨叟。孝己被谤，薄其放流，骨肉至亲，父子相宜，何者？积毁之所生也。由是观之，子无不孝，而父有不察。今皇太子为汉嫡嗣，成万世之业，体祖宗之重，亲则皇帝之宗子也。将冲不依之人，闾阎之立臣耳。陛下显而用之，显至尊之命以破促皇太子，造势奸诈，群邪错谬，是以亲戚之路隔塞而不通。太子进则不得上谏，退则困于乱臣，独冤疾而无告，不忍愤愤之心，起而杀冲，恐惧不逃，子道复兵以救难自免耳。臣妾以为无邪心。诗云：盈盈轻盈止于帆，慨替君子无信谗言，谗言罔极，交乱四国。亡者将冲谗杀赵太子，天下莫不闻，其罪故矣。陛下不省察，深过太子，发盛怒，举大兵而求之。三公自降，智者不敢言，辩士不敢说，臣妾痛之。臣闻子虚尽忠而忘其号，必甘尽人而疑其身。忠臣竭诚，不顾夫越之诸，以臣其余，志在匡君安社稷也。诗云：取彼赠人，投彼豺虎，唯陛下宽心未意，少察所亲，无患太子之非，即罢甲兵，无令太子久亡。臣不生全权，出一旦之命，待罪建章阙下。书奏，天子感悟。太子之亡也，东至胡，藏匿全纠里，主人家贫，常卖具以济太子。太子有故人在胡，闻其富善，使人呼之而发觉，立围捕太子。太子自夺不得脱，即入室拒户自惊。山阳男子张富昌为卒，卒踏开户。新安令使李寿屈报解太子，主人公遂格斗死，皇孙二人皆病遇害。上既伤太子，乃下诏曰：盖行以赏，所以深信也。其封李寿为虞侯，张富昌为提侯。久之，巫蛊氏多不信，上知太子惶恐无他意，而车千秋复送太子渊，上遂擢千秋为丞相，而卒灭江冲家，焚苏文于横桥上。 及全纠里加兵刃于太子者，初为北地太守，后卒。上怜太子无辜，乃作思子宫，为归来望思之台于湖，天下闻而悲之。初，太子有三男一女，女者平于侯四子上焉，及太子败，皆同时遇害。魏后始梁帝葬长安城南，始皇孙、皇孙妃王夫人及皇女孙葬广明，皇孙二人随太子者与太子并葬湖。太子有遗孙一人，始皇孙子、王夫人男，年十八即尊位，是为孝宣帝。帝初即位，下诏曰：故皇太子在湖，未有好事，遂时辞。其议事至元义，有司奏请，礼为人后者为之子也，故降其父母不得祭，尊祖之意也。陛下为孝昭帝后，承祖宗之嗣，治理不逾贤。谨行是孝昭帝所谓故皇太子起位在湖，始梁帝冢在博望院北，亲始皇孙位在广明郭北，是法曰：逝者行之祭也。予以为亲事宜曰道，母曰道后，比诸侯王元，至奉义三百家，故皇太子谥曰立，至奉义二百家，始梁帝曰立夫人，至首冢三十家，元至长成，周卫奉守如法。以胡文乡协理据为立元，长安白亭东为立后元，广明城乡为道元，皆改葬焉。后八岁，有司复言，礼父为氏，子为天子，既以天子，道元宜称尊号曰皇考，立庙。因元为寝，以时见享焉。亦奉元民满千六百家，以为奉明县，尊立夫人曰立后，至元奉义，即亦立元各满三百家。齐怀王弘与殷王旦、广陵王须同日立，皆赐册，各以国土风俗申戒焉。为元寿六年四月乙巳，皇帝使御史大夫汤庙立子弘为齐王，曰：呜呼，小子弘，寿子清赦，朕承天序为基谷，建尔国家，封于东土，是为汉藩府。呜呼，念哉，功朕之兆，唯命不于常，人之好德，克明显光，义之不图，比君子待。昔尔心允直其中，天禄永终，绝有谦不臧，乃凶于乃国，而害于尔公。呜呼，保国益民，可不敬于王其戒之。弘母王夫人有宠，弘尤爱幸，历八年，弘无子，国除。